着海浪我都触摸过，好穿梭着海我都聆听过，生活我已决然看透，没有什么想要做，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，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，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，眼泪还没有流透，笑得整夜不息灯火，看天过看地过看烟酒耳机开出花朵，看遨游看沉默，看飞过天的那件衫的耳膜，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，天空就算不亮或许还有彩虹，去必须写前奏重复极限，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，没有过我看天过看开过看眼角耳机开出花朵，看遨游看沉默，看飞过天的这些山的耳膜，尽管痛苦麻痹 thank you。

到来的不可思议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。